各位，上次讲到北方军上层用抛铜钱的方法决定马海和陆克松的生死，只见总参谋长手度拿了一件铜器皿，又宣布讲了：各位军首长，请看这一块是最大的铜鼓钱，两边面度平滑的地方都雕刻有两个人的名，第一面是撒马海，另一面是撒陆克松，敬请各位先验明这块大好古铜钱。在总参谋长紧张认真快速之下，十六个军首长当面快速验明古铜钱正身，立即就交返俾企喺中间座位是第九号的杀手炮手，睇怕十万分紧张的时刻会立即到来。这时的总参谋长突然又要紧急抢先一步讲话：各位军首长啊，而家呢块古铜钱即将用力抛上天，跟住又会落地。铜钱落地嗰阵，敬请各位首长千祈唔好紧张，冚冚车咁跑过去睇。铜钱落地之后，事关最重要，请保持镇静。本人主张古铜钱落地之后，要由总司令亲自带领住一号至十六号军首长排队前往，睇清楚到底是哪一方胜负。总司令是我们最大公正，那个时候更加要防止我们有人不小心用手或者脚掂到古铜钱。兄弟本人作如此约法三章规定，未知可不可行，如果可行，请鼓掌通过。一阵激烈的掌声过后，总司令就开口叫了：筹钱开始，请将铜钱急抛上天再落地。讲完，军事会议厅到所有人瞬间停止口鼻呼吸，而集中两眼望住企喺中间的副总司令，手揸鼓钱的副总司令吓用力抛高鼓铜钱，鼓铜钱在空中连续翻了几个筋斗再落地，人人耳仔都听闻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那块鼓钱反复跳动了几下，最后停住了。好多人异口同声一齐话：哦！最后赌博见分晓之时，第一个离开宝座最镇静的总司令呢阵时轻轻挥手，慢慢带住众大军官分两行上前，沉住大气睇古铜钱上写住乜嘢嘢。最大赌博从此见输赢啦。当日有人作诗一首为证噶噃。司令用计说古人，抛掷铜钱转乾坤，有罪无罪皆可杀，用赌作判服群臣。当几十只眼同时睇铜钱嗰阵，又见非常奇怪的事在眼前呢，所有大官睇完之后猛吞自己的口水落肚，未见有人再出声讲嘢噃。嗱，至于点样处置马海同陆克松，当然是赌赢有命，赌输冇命啊！边个输赢属军事秘密，嗰班大官啊，当然会守口如瓶，外人是唔会知道嘅。不过事到如今，都要讲下马海同陆克松呢两条友啦。而家呢两个大官呢，都心中有事啊。一个如春风得意，另一个呢自知末日到来，成咗十五个吊桶，唔系七上就系八落啊！知自己罪大恶极，自己嘅一切证据早已全部暴露喺光天化日之下。有罪之人马督军马校长日夜算来算去，依然明白自己有十条命都未够顶罪，而家各罪俱发，必死无疑的博大军校校长马侯爷多日来心惊肉跳，睇样从寝食不安再变成热锅蚂蚁一样难受啊。 马校长成日喺自己办公厅里边闩实大门，实行边个都唔想见，心中秘密大事只有军校长自己知啦，一啲都唔可以对外人流露啊！嘿，但系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净系日常军校内总有各种事情啊！啲手下，其中包括副校长或者训导主任啊等人，难免需要敲门请示自己嘅上司啊。有边个会知道？每当敲门嗰阵，马校长因为惊啊，往往会立即将右手上边嘅香烟抌低嘅同时，左手会本能咁摸住自己身上内袋贴肉嘅地方，快速攞出嗰包仔毒药揸晒喺手先，两粒马骝眼云啊，急急远望盯住前方，睇清系边个嚟。如果嚟人系军事法庭嘅人马刀，佢哋唔系嚟捉自己嘅话，仲会有第二样咩？所以最重要嘅系自己要先急作准备，有准备嘅话就会嚟一次将毒药放入嘴度，嗰声吞落肚，咁就会大功告成，从此一命呜呼。咁及时快速嘅死法，认真值得啊！死得快就等于系全尸完好无缺嘅好人，最后入鬼门关嗰阵咧会体面好多噶，比中枪啊或者斩头死法好得多多声啦、啊。中枪嘅人身上啊，到处都烂茸茸，杀头啊仲加难睇啊！嗱，今日坐喺软牛皮太师椅度嘅马校长，啱啱吹足香烟，忽然又想起啊，嗰阵时本督军啊，明明亲自将打个迷魂药针嘅六黑虫，同缴晒武器，个个都变成手无寸铁嘅一千几龙虎山国军人，通通中计送入咗有命去绝冇命回嘅敌国东方军俘虏营里头。日子都未到一年，点解该死嘅六黑虫居然又会生拗拗到达北方国现身呢？唉，呢一层真系可怕，的确系攞命。本官而家都仲系百思不得其解。嗰、那个该死未死嘅六黑虫，一直得到上层好多大官同情支持，共同告发我有十几条大罪状。好多大官为咗各种目的，依靠佢嘅证据甚有利用价值，可以攻击一大班我哋嘅人。上层知情嘅人都知我处境好危险，系即将入死监仓枪毙杀头嘅人。唉，怪唔知而家越嚟越少人敢嚟见我啦。嗯，听讲六黑松嗰个衰公而家已经喺军政部日日坐班，做咗正式大官，军阶等级为将军衔头。唉，总之啊，得运如龙啦。所以大家呢依然恭维，照原来称呼住先遣军总司令，仲系龙虎山国王。同本人相比之下，唉，如今谂到呢种可怕嘅处境，搞到我成日一喝眼泪。仲有更可恨、更痛苦嘅事情多咯。我嘅靠山之一钱大哥嗰日对我讲，六黑松呢个衰公而家日子过得好舒适，日头啊做大官，夜晚啊饮花式酒，身边女人成群。嗰只咁嘅死人头最近又成日对人哋讲，嘿，咪睇马海个马骝头系大军校校长啊，我咁包保唔使一个月，佢实俾军事法庭捉佢打靶，批住嚟啦。哎呀，而家，嘿，而家嘅马校长啊，忽然伸出自己两只豆润咁细嘅手掌，就连续数嚟数去，原来数手指喺度计数啊！ 咦，个衰公闹我到而家唔经唔觉廿多日啦。唉，马校长啊，马校长，唉， 自知沉沉嘅马校长自问自答，暗暗沉沉啊，企起身，行开嗰张铺住老虎皮嘅太师椅。而家睇佢个衰样啊，真系打针食黄连，痛苦啊！如此光阴度日如年，谂嚟谂去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走又走唔甩，难过嘅日子转下眼又过咗几日。手唔离烟，食烟多，食饭少，自问眼白白，只有等死，又未知如何死俗嘅马校长，而家忽然听见门外有近身副官话啦： 报告校长，报告校长。 左手两只手指正喺度熟练夹住一支红红燃烧、有长长嘅青云烟雾直上嘅老刀牌外国香烟，右手五只手指咧揸实毒药嘅军校马校长，心惊肉跳，十分无奈应声 入嚟。 跟住听见长筒牛皮军靴声响，各各各各各各，从远到近，好快副官到达离校长七尺之地就停低，再一次皮革重鞋合脚声响，同时敬礼报告校长，钱先生有事求见。 啊，系钱先生咩？快请，请请佢入嚟，唔使去会客厅，今日就喺度见下人，快啲请，快啲入嚟啊！ 副官敬礼，转身退出，快速做手势，急速传递校长命令。勤快嘅校长副官好快指引住一队人马向校长办公重地而嚟啊！为首者果然系嗰位外表斯文、从嚟唔着军装、戴眼镜、有书生气嘅钱先生。佢带住众人啱啱到达校长办公厅门口就止步，另转头对众手下人讲啦：外边等候。一句话，众手下人就慢慢散开，钱先生咁先慢慢行入办公厅里头。马校长就鸡咁脚冲上前啦， 钱大哥，小弟马某日望夜望，卒之望到老兄大驾光临，小弟想念老兄，简直系度日如年，日子难过极啦。 面无表情嘅钱大哥一边握手一边细细声答：我知，马校长唔使客气。马侯爷嘅讲话越细声，越显出系感激客人嘅到来啊！恩撩鬼命，面无四两肉、两只脚又短嘅人，突然间退咗半步，做出好感激咁嘅样。 唉，呢、这个时候，钱大哥仲敢嚟见小弟一面，简直系再生父母先有咁嘅大恩大德啊！ 神情着急嘅马侯爷已经变成一副哭丧样啊！ 请问钱大哥，今日系咪有公务在身，要捉小弟入监仓，或者直接赶赴刑场打靶呢？ 嘿，一下问得快又突然，太特别嘅追问之下，当面仲未见直接回答，马侯爷啊仲腾鸡啦，认定系来者不善、惊慌失措嘅人，啱啱想伸手攞毒药放入口度自杀嘅。不过呢阵时咧，又见钱大哥神情好镇静，成安慰样。马校长，本官今日嚟，确实系有公务在身，不过绝对冇叫老兄去监仓嘅事，而系由我陪同老兄去军事法庭旁听宣判。 吓、啊！军事法庭？ 嘿，马侯爷当堂眼前有一片漆黑冚住，而睇唔清面对面嘅嘢啦。开眼嘅人等于话闭眼讲嘢啦。 请问钱大哥，判边个啊？ 哦，咁下官就不得而知。下官今日系奉总司令部命令， 由我个人陪同老兄阁下，要不离左右，请校长专心前往啦。前长官嘅一句话，马侯爷而家知道讲乜都系废话啦，就算要食毒药都为时已晚啦。两边绝望嘅眼神突然间闪咗两下，再嚟轻轻干咳两声，心念如麻嘅马侯爷呢阵时冇神冇气，忽然用手指住一个方向细细声讲： 唉，我话俾钱大哥知，小弟本人呢度仲有五条粗金条收埋，留嚟都冇用啦。小弟今日要亲手敬送俾老兄阁下，请你收低。 钱先生就笑笑答啦：这个粗金条，我哋旁听完翻嚟之后再攞啦。 啊？唉，仲翻到嚟咩？ 不过好耐未见回答噃。此时此地嘅两个人经过一番秘密议论对话，如此这般约一刻钟又过去，最后喺众多军人嘅前后呼应簇拥住，坐军车风驰电掣咁到达目的地，落车步行进入戒备森严嘅嗰座北方国高级军事法庭。呢种地方有人做过咁样讲唔清嘅比喻，一时话呢个地方是阳间的阴地，一时又说是阴间的阳地。现在的前长官带着马侯爷一行人啱啱入去，即刻有军人指引住靠左一方坐低。啱先的大队人马如此隆重，是保护，是监护，是礼遇，冇人知啦。不过又见一直紧靠马侯爷而排排坐，又好客气少讲话的前大哥呢，他忽然在内袋度拿出精美细小的时辰钟，看完之后成了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又向好耐未出声的马侯爷细声讲耳边说话了。 马校长，请听我讲，我估计再过半刻钟，各位曾经世界有名的乾隆虎山国王陆克松和他的军师和北周，他们会坐在我们的右边。 唉，面对黑埋眼坐着声色全无，其实脑里面不停地急转的马侯爷知道更可怕的大事即将在眼前出现，这样的一段短话等于是百上加斤，什么话都不想回答的人且行大气岌下头会意表示明白，一味扯气咬牙的马侯爷心情更加沉重，暗中又叹了气，咁呻咗声： 陆克松，嗯，仲有嗰个和北周，啊，咁摆明系自己身上刺刀见红嘅时刻到啦。嗯，关于佢哋，我未见其人，先知其相。免去嗰啲入门不问荣夫事，一睇颜容便了之。我估佢哋而家两个嘅表情，实系沙尘白霍，双眼生喺额头咧。凭住手上嘅本钱告发我十几条大罪状，佢哋今日得到重用啦，手上有重料，打横行都得啦。佢哋到达北国，真系奇迹啊！好过住喺龙虎山上青黄青霸多多声。唉，呢度系北国，佢哋今日嘅出现如鱼得水。唉，净系往日嘅一切一切，本督军今日必死此地无疑。父爱在，算了。嗯，怪，真是怪，有人成日讲贵不过三代，富亦不过三代， 咁就係最可信嘅命运论、风水车轮，亦即係话天下间任何事物早就注定，凡事都冇得强求，都唔会太耐。呢一样我明，可怜啊，我马某人嘅富贵显赫先得嗰几个月咁短暂。唉，我又明啦，咁大概系因为我为人嘅心肠特别唔好，做事嘅手段太过分，性格极其残忍，天生系幸灾乐祸嘅极坏心肠，先会有今日嘅报应啊！唔系，如果论为人深刻手辣，无缘无故都想所有人死，我马某人啊，拍马都追唔上好多人呢。嗯，咩事啊？而家又有人喺我耳仔边细细声讲嘢嘅。 嗱，今日法庭判决啦，究竟系陆克松死定系马海死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